剑， 大剑， 大将， 大将， 鲜花， 鲜花， 香花， 香花， 显象， 显象， 想象， 想象， 简化， 简化， 讲话， 讲话， 简历， 简历， 奖励， 奖励， 坚硬， 坚硬， 僵硬， 僵硬， 浅显， 浅显， 抢险， 抢险， 阴险， 阴险， 音响， 音响， 发炎， 发炎， 发扬， 发扬， 老年， 老年， 老娘， 老娘， 试验， 试验， 试样， 试样。